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纪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纪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遭到放逐的九人被洋流带到了一处礁石群，在这里寻找到的食物和淡水给了大家休整喘息的机会。接过马棚话头的是坚强，他没精打采地扶着脑袋， 我俩是从深圳来旅游的，我26岁，是个厨子，以后要是抓到鱼啊，我给你们烤鱼吃，丽丽是我马子女朋友，她是个护士。哎，我们就是来旅个游的，没想到见鬼了。 你是猪吗？意思说大家都是鬼吗？ 丽丽又发飙了。坚强留着一小撮山羊胡，中等个子，胳膊肌肉鼓胀，看起来臂力惊人，可能跟他当厨子长期颠锅有关。他显然是个气管炎，无论说什么都会被丽丽骂。丽丽是个除了胸部发达其他地方都是缩小版，特别是脑子有障碍的小个子姑娘，没事时像条鼻涕虫一样粘在坚强身上，可不高兴了说翻脸就翻脸，出事以来啊，就属她情绪起伏大。王法淡淡地问，你俩怎么会潜水的呢？坚强愣了下，正欲开口，丽丽抢过来，他就在深圳一家潜水俱乐部当厨子，我们都是免费学的，员工福利你不懂吗？坚强补充道，深圳没船速潜水，他脑残想来看鲨鱼。 那还不是你这个猪头带我上了这条贼船，你是又潜走了吧？ 丽丽又开始捶打坚强的脑袋，坚强连连告饶，有他俩在的地方省得不热闹了。小鱼皱着眉和王法交换了一个厌烦的眼神。轮到初六和阿牛了， 我李卫国29岁，我妈初六生的我，就给我取了个白痴小名初六，在海军待过，大牛名叫王铁牛，是我哥们儿，也是我老板。 初六指着阿牛，阿牛正用 T 恤擦拭他的宝贝酒瓶，惜字如金地说， 不是老板， 是发小，我们开洗车行。 这对发小还真是同一类型，都是身高180厘米，体重180斤的壮汉，胳膊前胸后背只要露在外面的皮肤都纹满了纹身，众人当中就属他俩神力，今天的力气活都是他们干的。这俩人要是往一扇大门边一站，毫无违和感的俩黑社会打手。王法对他们也有疑问，你们怎么会两个大男人出来玩潜水啊？初六正欲开口，阿牛抢着回答，赚了钱烧包让初六带我玩潜水，结果被人玩。 这四个人和马鹏一样，都是被路边推销的小妹给领到魔兽世界号的。小鱼和王法又对视了一眼，这次两人眼里都有些困惑。自从上了岸，碧荷姐笑眯眯的笑容就找回来了，此刻她真诚地看着王法， 小王啊，真的要感谢你，现在就指望你带我们回家了。我是个教历史的中学老师，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儿子会水费，我不会。自建马上要出国读书了，我想陪他旅游一次，为了找一个可以带家属出海的船钱，我们一家家找来的，钱可没少交。 我们就是来找死， 自建酷酷补充着。 我叫吴自建，18岁，经济管理专业，刚中了潜水的毒，可惜拖累了我妈。 自建是个小帅哥，自从找到他的随身镜后，便不时要对镜整理一下发型，脸上总是挂着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表情。虽然自建比小鱼、马鹏还小，说话举动却透着冷静和老道。轮到小鱼了，对海哥是竹浪俱乐部老板一事，大家显得很感兴趣。碧荷姐甚至提出了一个设想，会不会是竞争对手的打击报复呢？小鱼立即予以了否定，竹浪跟同行没有深仇大恨，即使有，人家也犯不着花这么大力气给他设局。如果大家说的都是真话，那除了小鱼家，其他人都家境一般，最多是中产。如果海盗为钱而来，王法相信在陆地上他们一样有机会绑架小鱼，就海哥对小鱼那个在乎劲儿，估计会愿意给赎金的。那钱财就不是目的，至少不是唯一目的。不为钱，那又为什么？难道是两波海盗势力之间的火并？王法想得出了神，小鱼拉着已经恢复元气的马鹏也走了过来。在这个队伍里，目前至少小鱼愿意相信更为熟悉的他们。马鹏看上去呆萌，骨子里却是爱刺激的。大家都关注他的身体和情绪，他却一点没为流落荒岛担心。 我不晕了，而且很兴奋，我们这是在玩一个超酷的游戏。 王法哭笑不得， 哼，大哥啊，咱们这是在玩命。 马鹏笑得更开心了， 哎，不怕，猫有9条命，我们三个在一起啊，就有27条命。 好了，别胡扯了。 小鱼低声问，你们觉得那些人里头谁会是海盗的目标？那边的几个人正在吵架，厨房果然是坚强的主场，王法帮他砸碎了一块石英石，坚强用其中最锋利的一块当了菜刀，正麻利地收拾刚才收获的一条板鳍鱼。刚才坚强还在山顶刨出了10几个野山芋，大呼发财。鱼被插起来架在火上翻烤，山芋则裹上湿泥放在火堆里喂，香气四溢。食物显然让大家的精神都好了起来，不过初六认为男人出力大，应该多分些食物，丽丽却说女人最辛苦，得多照顾。为了分食物，两个人几乎要大打出手了。马鹏不禁感叹，一口食物还真是人性的考验。王法倒是看着小鱼接过了之前的话题， 我觉得海盗的目标是你啊，有可能是为了给你设局，我们都被当了炮灰。 小鱼怒斥， 胡说八道。 马鹏惊讶地问， 难道他们利用我来接近小鱼？ 为什么？ 海哥做的所有事儿，你都知道吗？ 你就没有发现一点点他的不对劲儿？王法提示。这话戳中了小鱼的心病，他犹豫了一阵，把这些日子有人不断给他发匿名信息的事儿说出来。最近的几条内容也差不多，都是他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你赶紧离开吧之类，只是用词越来越激烈。王法却听乐了，哼，这肯定是哪个女人被你爸抛弃了，简直就是怨妇嘛。马鹏却摇摇头，不对，再怨也怨不到人家女儿头上。嗨，女人的事儿呢我比你懂，难道就不可能是干女儿什么的，吃小姨的醋吗？王法说干女儿时向马鹏挤了下眼睛。呸，我爸没你这么龌龊。小鱼气得站了起来，哎，小鱼冷静一点，这是在讨论生死攸关的事情。马鹏把小鱼拽了回来，又恳求王法，哎呀，哥哥你能不跟小鱼开玩笑吗？你们两个对我都很重要，别再吵架了好吗？现在还不齐心的话，就真的要在这个地方当野人了。小鱼重新蹲了下来，头还是倔强地扭向一边。王法终于正襟危坐，我觉得是海哥的女人发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发信息的人肯定跟设局把我们弄来的人不是一起的，如果那个人有那么大的能量，就没必要干匿名信息这么小儿科的事儿。这时金强拿着刚做好的中餐送了过来，三人比六人，鱼和山芋居然是对半分的。原来最后是碧荷姐说服了大家，要尊重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局的领导团队。金强的厨艺真不错，什么调料都没有，也做得鲜美无比。对小鱼由衷的夸奖，金强并不在意，倒是显得有些着急。哎，那个，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尽快出发去放信号弹啊。小鱼沉默地看向王法，王法看了下手表，又观察海水，现在想走也不能走，洋流方向改变了，跟送来的方向是相反的，会离他们希望我们去的地方越来越远。那我们到底啥时候能回家啊？回家？哼，等我怀孕的时候吧。正经不了两分钟，王法又开始逗乐子。坚强一脑门子汗，你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啊？总不能窝在这里占山头吧？急啥？就算老天爷要让你当山大王，好歹你还有个压寨夫人。王法嘴上跟坚强说话，眼神却坏笑地看着小鱼。小鱼知道他又想调戏自己，干脆装作没听到。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陷阱里又窜进来一条肥硕的鲳鱼，王法兴奋地扑过去捉住，然后给了鱼一记响亮的亲亲。太幸运了，咱们应该感谢这个小岛，给他取个名字吧，叫魔兽世界。只有马鹏一个人高兴的鼓掌响应，其余人都一脸莫名其妙，是真情还是假装，荒岛求生还如此快活，真是见鬼。又是一个繁星如织的夜，在涨潮之前，营地已经挪到了山腰一处叫平缓的空地，仅够大家盘腿坐着打盹，但总比飘在筏子里被大海吞没强。下午海水送来一大段鱼骨头，王法用树枝、鱼骨和藤条绑成了一个简易鱼叉，带着男人们观鱼跳水，又叉到了几条鱼。他的徒弟们上手很快，王法说今天运气好到爆棚，现在储备的水和食物能再撑一两天了。这注定是个不眠夜，因为要远眺洋流方向，王法把马鹏和小鱼带到了山顶，像是要弥补前晚错过的星空大海。这晚的夜色格外迷人，星星明亮的几乎伸手可摘， 海水泛着粼粼波光，温柔地拍打着海岸，海风撩动着小鱼的长发，在他耳边吟诵着一首关于天与地的情歌。小鱼几乎要忘记被放逐这事儿了。观察洋流的王法此刻呆看着大海出了神，很久都没出声。马鹏也突然对漫天星星发生了兴趣，伸出两臂指向星空，十个指头发鸡爪风一样点动着。很久都没人理会，小鱼终于忍无可忍： 你俩又作什么妖啊？ 马鹏却更加聚精会神地指划着，嘴巴蠕动着，念念有词，似乎在计算什么。王法这才留意到马鹏的样子，心里一动，看着手表和指北针仍然在乱马乱转中。见小鱼正要去拍马鹏，王法赶紧搂住小鱼并捂住他的嘴，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道：别吵，他好像在看星象，不知道是不是在用北极星算纬度。马鹏认真的样子恍若心声，不管他干什么，这时候打断好像都挺蠢。小鱼老实了，不敢说话，不敢动。王法看着马鹏出了神，胳膊却一直用力地束缚住小鱼的身体。小鱼忍着，准备一会儿给他一记狠狠的勾拳。经过一天风浪的洗礼，虽然新添了些海腥味，但王法身上那股独特的气息依旧。这一整天他为大家一刻也没停下忙碌，这衣服湿了又干多少回。想到这里，小鱼原本僵硬备战的身体开始松弛下来，他的体温很高，接触到的地方全是坚硬有力的。男人就是这种硬得让女人不得不服软的东西。可这是个危险的男人，离他远点。小鱼心里在挣扎着，身体却被抽离了力气。这时王法也感觉到了异样，发现自己如此亲密地环抱着小鱼，这个女人脾气那么硬，身体却这么软，抱着她像拥着一团云，感觉真好。可是她也许是海盗的女儿，王法忍住想再搂一会儿的起念，强迫自己松开了她。夜色掩盖了尴尬和暧昧，他们谁也不敢看谁的沉默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马鹏突然停止了计算，转过头来眼睛发亮地说： 我好像知道我们的经纬度了。 不等回答，马鹏又不自信地说： 刚才我用北极星算了下纬度，又推了下昨天太阳的方位和时间，算出了经度，不过我也拿不准偏差有多大，是不是有用。 马鹏怯怯地说出几个数字，王法思考了一会儿，突然给了马鹏一拳： 你太棒了，谢谢你啊兄弟， 我现在知道我们大概在哪儿了。 你怎么会计算的？ 小鱼惊喜地问。马鹏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我小时候无聊玩的游戏。 小鱼扑过来给了马鹏一个热烈的拥抱。 你就是游戏界的战神，我崇拜死你了。 那一瞬间，马鹏连心跳都停止了。很长时间后，他还感到热血沸腾，那是一种找回斗志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凭实力得到小鱼的赞赏，今后小鱼就是他的新目标。这是比英雄联盟更刺激的游戏，他要在人生新旅程再赢一回。好消息让昏昏欲睡的队伍为之一振，王法下到了岸边，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海面，见众人跟下来，又示意大家不要吵。在闪闪波光的不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不时拱出水面，一下两下，一会儿看到庞大的身躯，一会儿侧身露出一截旗帜，是鱼，一条大鱼。丽丽一声沙子刚喊出来，就被小鱼一巴掌拍了回去，两个女人互相瞪着。何氏老毕何姐把丽丽拉到人群后，小鱼也以为是鲨鱼，正想组织大家向上转移，却见王法将下午拾到的一块铁皮卷成喇叭状进入海水中，然后对着喇叭发出奇怪的哒哒声，跟着又将垃圾宝贝里一根破旧的木船桨一端进入水中，另一端则贴在自己的耳朵上。 他就这样听一会儿，搭一会儿，直到一只鲸鱼就在离他们不到3米的地方跃出水面。鲸鱼的跃水来得太突然，除了王法，其他人都发出了惊呼。这是一只超过10米长的鲸鱼，头部相当庞大，占据了体长的1/3。夜色荒岛上突然近距离冒出这么个庞然大物，确实吓人。听到众人异口同声的惊呼，王法赶紧稳定军心，大家不要怕，这是抹香鲸，不是杀人鲸。但鲸鱼已经受惊了，重重没入水中，摆了2摆便不见了。鲸鱼入水砸起的浪花把众人吓得连连后退，王法却动也不动，任凭浪花溅湿一身，脸色凝重地目送鲸鱼消失。半晌，众人一起围了上去。 啊，你刚才在干什么？ 你不会是在跟鲸鱼说话吧？ 你怎么认识抹香鲸？ 王法此刻很严肃，脸上没有一丝平时的戏谑。 大家做个决定了，24小时内会有大风暴要来，这个地方肯定顶不住，我们得趁现在就出发。根据马棚测算的经纬度，我们在2个岛的中间，如果按昨天的方向走，前面那个岛很近，但那里有乱流，磁场也很怪，从来没听说有人到过那个岛，而且现在洋流的方向是相反的，如果我们顺流而下，远是远一点，只要能在风暴前飘到下一个岛的渔民就能救我们。 扯犊子，哪儿来的风暴啊？天气预报说最近都是大晴天。 初六第一个不相信。是啊，夜里星光明，明朝依旧晴啊。碧荷姐看着星空也喃喃道， 鲸鱼告诉我的，刚才我是在模仿鲸鱼的回声定位跟他聊了一会儿。 看到大家一副吞了臭鸡蛋的表情，王法补充道， 我是兽医，相信我。还有今天早上你们留意过吗？朝霞是红色的，这表示会变天。如果你们还不信，那就去看看咱们萤火的烟，它在旋转下降，证明气压下降会带来云和雨，这表示恶劣天气就要来了。 大家回头看烟，果然在旋转下降。下集当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逼迫众人不得不离开礁石群岛，可离开这里，大家又将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蓝慧心、纪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纪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